喂，欢迎嚟到港珠澳第26集啊！咁啊，今集我哋三个人做节目啦，继续咁有我城邦二世祖啦，仲有边个喺度啊？ 我简诺夫嘛， 系大家好， 同埋阿猫姐啦， 诶，大家好啊，系。 哇，今集好多嘢屌嘅又， 好多嘢讲啦，哇，劲多人要屌啦，呢集真系 咩啊？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屌屌楼先啦，好唔好啊？ 呢个最精彩环节啦，我哋每一集嘅 系啦，咁即刻嚟啦。喂，上个礼拜咧，你有冇睇报纸啊？上个礼拜六咧，啲国企喺澳洲卖楼，但系啲有只狗冲喎，黐线嘅。 哇，正喎、啊，嗰栋嘢系买 phase one 啫，好似系咪仲有 phase two 噶？ 是啊，佢有 phase two 噶。 喂，嗰、那个集团出名 shit 过啲料。 喂，之前有乜嘢你收到啲咩风啊？嗰个集团嘅嘢。 嗰个集团嗰啲楼系啲质素系好差，好多嘢唔合规格噶。我听讲。 佢起过喺边度啊？知唔知啊？ 起过啊？我唔系好记得系咪卡灵佛定边度咧？总之系喺北边嗰边噶。 咁啊，即係、啊、其實我自己呢我都有睇過佢哋個集團個咪、啊、即係其實講返發生咩事先啦。咁禮拜六即係上個禮拜六啦，因為咁就喺呢個雪梨嘅西北部啦，一個叫 Epping 嘅地方啦，咁就有一個唐人區嚟嘅，有火車站嘅，好即係以前係啲即係我廿年前到啦，即係其實係一啲好普通嘅區咋嘛，即係新嚟移民咁又要買啲平地方咁買 Epping 咁樣囉。 通常都係譬如買唔起 Eastwood 以前就會買 Epping 囉。 即係 Eastwood 嘅 Epping 啊嗰一帶咁樣啦，登係啊嗰一帶咁樣啦。 即係你通常係首選係 Eastwood 嘅以前，因為 Eastwood 係方便㗎嘛買嘢。 近㗎嘛大街㗎嘛。 係啊，跟住先至到 Epping 嘅。Epping 其實都係偏啲嘅，之前揀 Dundas 都未到揀到 Epping， 因為 Dundas 嗰邊又有學大學嘛。 唔係 Dundas 其實 Eastwood 隔離咋嘛。 我知道，但係 Dundas 嗰度有 Western Sydney U 喺嗰度有 campus 㗎嘛。 係啊。 係啊。 Anyway 啊，即係呢個叫做咁就喺呢個叫做喺 Epping 嗰度啊，咁就有佢嗰個發展項目呢其實係樓花嚟㗎喇，佢2018年至 complete 囉。咁就佢就一日之內呢就賣曬呢個叫做 82% of 一個235個 apartment unit 啦。咁呢你知唔知最貴嗰個 apartment unit 呢就係三房單位，咁就賣咗 1.52 個 mil 喎，即係差唔多今日。 哇，黐線 ,Epping 都賣 mil 幾唔係嘛。 三房最 cheap 喎。 哇 ,Epping 都三房都要 1mil, 有冇搞錯啊啲咁嘅地方。 咁啊即係咁嘅地方係見仁見智啦，即係有人當豬哨係好嘢咁樣啦，我哋唔好批評人啦。咁最好笑就係呢佢呢影相呢，即係咁啲記者見到咁撚多唐人喺度狗衝啲樓呢，咁就會走去影相㗎嘛。咁全撚部都係啲咩唐人嚟喎，戇鳩 喎。唔係，我知點解，咪可能佢係校網啊。Epping 嗰度有一邊係校網嚟㗎。 Epping Boys 嗰啲嘢㗎嘛，即係喺媽潮嗰邊㗎嘛。 可能係校網啊，但係啲人又戇鳩鳩喎，即係佢唔知道呢你買到校網唔一定入校網㗎嘛，唔夠位咪死。 唔夠位㗎嘛，求其塞你去邊度㗎啦，你知有幾多人㗎啦。 一定有位俾你㗎嘛，黐線㗎佢都，你以為買咗就入校網咁樣傻嗰啲人。 即係講到明呢話係強國 developer 啦，咁自然呢嗰、那個售樓處啊嗰啲即係全部嘢都好撚強國化，咁就佢就全部呢就即係其實佢呢度呢成個發展項目呢就有三個 building 嘅，咁就總共有501個單位啦，咁就有兩棟 building 就 喂呢、這個 builder 係咪又係大棟 builder 嚟㗎？ 咩我陣間就會慢慢講啦，不過呢由於呢個叫做我費事幫 my radio 惹上麻煩呢，我就係唔會開名嘅，大家自己諗下啦。Okay. 系啦， 咁就即系呢个佢啦，咁佢有三栋大厦啦，一栋22层啦，一栋21层啦，另外一栋咧就7层啦。咁就咧、那个嗰嗰、那个200 million 嘅 project 咧，就包括1000尺 of square meter 嘅 ground floor retail 啦 ，with 一个 child care center 啦 ，with 一个 children's playground area 啦 ，cafe 同埋 convenience retail and a large podium courtyard 嘅。咁就即系佢即系其实阿猫姐，你觉得咧 ，mil 五咧走去买 Epping 咧？即係話就話無敵樓，即係無敵 city 景咧。但係你覺得 係 咪戇？ 我諗啲人係買校網咯，應該係。我諗佢哋唔係就話志在咩景㗎啦？呢啲 Epping 呢啲區係。

即系阿边个啊嘛，阿 Solly Liu 啊嘛， 系啊系啊， Solomon Liu 话而家 apartment 好危险啊嘛，即系佢话基本上系啲外来 over supply 啊， 系啊，外来嘅钱炒贵晒，咁啊，即系呢个叫做 apartment 非常危险咁样。 唔系不嬲不嬲，我都认为系嗰啲系即系嗰啲 high rise 嗰啲咧，嗰啲其实系起咗好鬼多，同埋嗰啲。一冧出嚟，冧起上嚟嗰啲係好大鑊嘅，即係反為。 其實係咪即係 獨立屋嗰啲會好啲喎？獨立屋咁 政府大投資人跳樓咧，嗱起多啲 high rise 咪多啲人去跳落去咯。 唔係咁，你政府大投叫人跳樓係因為嗰啲 first time buyer credit 嗰啲係叫你 mark off the plan 啊嘛，咁 off the plan 你話 shit 嚟嘅話，你除非買到即係 mental 啊嗰啲咁鬼遠㗎啦，如果唔係咪叫你 mark high rise 啫。 咁咪起多啲 high rise 咪啲 first home buyer 咪去跳落去，黐線嘅真係有咁怪任先。 唔系咧，阿妈姐头先你话加，譬如你话加压力测试加到七厘嘅话，佢一定爆煲嘅。 咩？点样爆煲啊？ 即系啲友仔基本上即系你话供紧嗰啲咁啊，扑街啦！因为而家澳洲个经济下半年都不容乐观啦。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如果你想借钱，佢要做压力测试啫嘛。 系啊，我知啊，但系即系譬如你话，即系嗰啲友仔 negative gearing 买嗰啲咁，咪爆煲咯。 哦，嗰啲好快，咩 interest only loan 而家已经有冇睇新闻话已经超过三成咁啊贷款嘅？ 咩正啊，无底深潭，无底深潭， 有三成咁犀利啊！嗰啲即 系 还息， 你有冇睇个新闻讲嘅话 ，APRA 公布嘛，所以而家要监控嗰个投资同埋海外嘅投资者借贷嘛。 喂，如果就系还息嗰啲，好大可能系炒嘅啫，即系唔系话自住嗰啲嘅。 系啊，好多啊， 赌白投片咯，搵嚟。 系啦， 系啊，三成啊嘛，个新闻讲嘅。跟住所以而家要控制咧，同埋要加强嗰个银行嗰、那个即系等啲银行冇咁多钱借出嚟咯，佢要加强嗰个叫咩 capital retention 啊嘛。 即系要资本巩固比率咯，嗰啲叫做。 是啊是啊，因为澳洲不同美国可以随便印银纸，呢度好像不得嘛。 不得，呢度不得。 是啊是啊。 呢度是即是银行放几多钱出来嘛。 是啊。 咁啊，喂，仲有咧，我走去睇啦，即系其实咧，我准备呢一单 Apping 呢单咁嘅傻閪买楼记新闻咧，咁咧，咁就其实咧，我睇到啲本地传媒咧，亦都有帮呢个发展商咧做咗好多专访咁啦。即係呢啲專訪咧，都係呢個叫做係托大腳式專訪啦。咁就話呢個 係咪佢俾錢㗎？啲 soft advertising 啊？係啊係啊係啊！我節目完咗 send 翻俾你啦。咁就講呢間咁嘅發展商咧，即係咧，即係其實你知呢度好多嗰啲所謂 development project 咧，係要即係呢個叫 local council 夾錢啊，距離點樣啊，即係至可以推到個 project 咁樣噶嘛。佢就係講啦，呢個發展商咧，佢哋話佢自己係冇呢個。即係水喉係源源不絕咯，所以佢就可以 afford 就買曬成個 lot， 慢慢 develop， 慢慢起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呢個叫做呢個集團咧，基本上咧係等於係呢個叫做國企啦，係呢個中國政府 own 噶啦。咁就其實咧喺好多地方咧，佢都有生意。咁有一段時間咧，甚至咧佢哋喺香港咧係都係有好大嘅 presence 咁樣咯。咁佢哋將來嘅發展計劃就會喺呢個 Melbourne 嘅 South Yarra 嗰度啦，就喺 apartment 啦，同埋喺呢個叫做Dockland 嗰度啦，都會喺 apartment 嘅，係啦。喂，但係咧佢開喎，即係呢啲咩戇鳩 developer 咧，即係我你嗱阿貓，即係譬如你走去買，你寧願買恆基定買碧桂園咧？譬如兩個盤咧，香港一樣價錢。 我梗系买恒基啦， 即系恒基都扑街噶，虽然 系啊，咁起码点衰都唔会偷工减料啊，系咪？即系偷工得嚟都有个谱先系嘛？ 唔系啊，但系即系点会咁戆鸠？你明知系香港人都会走去买啲咁嘅强国集团嘅，系咪黐捻咗线啊？咁多嘢好买， 系啊。不過我聽講過咧，話有啲我唔知係邊個強國嘅builder 啦，即係嗰啲強國集團買強國 builder 咧，佢哋咧亂咁嚟喎，話連入面薄喉嗰啲咧都亂咁嚟嘅喎，試過有人咧爆裂咧，就係因為佢亂咁薄啲喉咯。 咩身體邊部分爆裂？ 唔係身體啊，係間屋啊，間屋個廁所喉爆啊，佢哋薄唔知點樣薄錯喉啊，係啊。 嗱。

喂，等等，我个洗衣机响紧啦，你两个继续讲。 喂，阿猫姐继续讲啊。 我哋继续讲啦，头先讲到边度啊 ？Yellow Fever 系嘛？ 系啊。 啊，不如讲下。 你咪识唔识嗰啲嗰类咁嘅鬼佬啊？ 嗰类咁嘅鬼佬啊？ 系啊，即系佢可能同我可能佢识啲，佢可能有啲识少少有啲中国人啦，识啲或者系佢本身工作上同中国有啲来往啦，咁就吹嘘到中国飞起咁样啊。啊，仲犀利个粉青， 有嘅，因为我翻嚟，我真系零识个仔。咁啊，即系 Zuckerberg 咧，即系有咩好想佢最好想打入中国市场咧，做啲咩举动咧？咁佢喺清华大学就揾普通话嚟演讲啦。咁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呢个叫中宣部副部长同埋呢个网络安全嘅主任咧。咁呢个老伟咧访问呢个美国期间咧。佢就即係好似接待上賓咁樣帶佢 Facebook 總部遊覽啦，咁就同埋呢個叫做喺 Facebook 嗰度 post 過，即係農呢個叫做即係農曆新年快樂嘅 video 啦，同埋佢老婆咁樣啦，但係好鬼柒咯，啲鬼佬做埋啲咁嘅嘢真係， 佢唔知你柒噶嘛？ 咩啊？但係即係你咁撚想入中國，咁中國都冇睬你喎，咁其實咪真係好柒？ 哦。佢其實就唔，佢根本就唔係好熟中國國情咁樣就屌。 唔係，但係即係呢個叫做係呢、這個係咪真係好柒啊？即係只可以講係好柒咁樣啦。跟住之後，因為我之前做嘢咧，我都有丟過啲咁嘅鬼佬嘅，即係我都冇乜興趣走去同佢講啲即係唔係講港獨嘢嘅，即係講啲學生嘅 concern 啊，講下香港嘅社會嗰啲嘢，嗰班人冇興趣聽，即係。食屎嘅啫，但系佢又覺得比你呢個香港人好懂得中國咁樣，係啊，咁啊食屎。Anyway， 喂你係咪阿賈洛夫？你係咪想講呢個共建大撐幫 啊？係喎，插一插先，好似頭先講緊買 pod 嗰度咧，漏咗一樣嘢喎。最近你知唔知道有個新例喎？ 咩新例啊？ New South Wales 有個新例喎，啱啱通過呢個禮拜，就係邊啲花馬邊啲人咧反對抗議賣農地啊賣 pot 咧，可以拉去坐76喎。 系喎、 哦，哇！咁嗰個暴政，咁暴政都得。 係啊，你唔知咩？跟住有啲人話要想告上 high court， 因為係 against 嗰個 freedom of speech 同埋 constitution law 嘛。 因為其實咧呢單嘢咧，即係你話 New South Wales 嘅律師會咧已經係講咗話呢一個嘢係違反人權咯，因為。Mike Bart 咧，即系呢一条系关于新南威尔斯嘅法案咧，就系点解会推行咧？就系、是、因为你知其实阿猫姐，你知其实成件事系嗰啲叫做农业工会同埋矿业工会去推动呢啲嘢噶嘛？即系佢话嗰啲抗争者走去将自己就揾锁链锁喺嗰啲equipment 度，或者即系冲入嗰个叫做 mine 嗰度嚟阻住佢哋做生意啊嘛。 系啊系啊， 你知呢单嘢哦？ 我知啊，系啊， 系啊，咁就即系咁咪即系啲友仔喺度话屌鬼咁咯，即系 Mike Bart 就讲到话呢一单嘢系支持大家和平集会示威，即系对于呢个叫做勇武抗争啊，或者叫做即系冲入个 site 度咩？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香港嘅听众如果唔明嘅话，即系高铁譬如个地盘喺度开紧工，你冲入去占领佢哋，即系阻住佢哋开工，你会坐76咯。就係咁咯，就咁簡單。即係唔係，同埋咧，其實咧最恐怖就係、是、啦，阿貓姐啦，我唔知道即係你睇呢單新聞有冇留意到咧，即係佢可以咧唔使搜查令咁樣，即係譬如你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你喺附近， 總之政府話拉你就拉你，好似大陸咁咯。 即係你譬如你揸車經過，你 road trip 經過咁樣，跟住差佬話嗱，我而家咧懷疑咧你咧即係咧要帶生果刀入去要殺工人咁樣，咁你就坐76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有冇噏噶嘛？系啊， 系啊， 仲要罚钱添噶，好似系嘛？ 佢原本咧个 fine 咧就系500蚊，即系当非法集结咁样啦。佢而家将个 fine 就变咗做5500蚊咯。咁其实咧最扑街呢个就系咧，即系一方面即系舆论就屌鸠佢话佢系同呢个叫做嗰啲咁嘅mining 啊、water resources 啊，同埋嗰啲即系。

就 82% 的紐西蘭人呢就支持這個計劃， 75% 加拿大人支持這個計劃， 70% 澳洲人支持這個計劃。同埋 屌佢嗰啲呢個統計又做翻嚟㗎，我唔信喎。 英國 佢訪問10個人啊，10個澳洲人啊，屌 唔係1000個人啊，屌會唔會到1000啊？佢話咯， 唔係我覺得如果你呢個城市，你澳洲係最蝕底嘅， 咩啊蝕到撲街啊，賴嘢一定賴嘢賴嘢，所以其實我唔支持，係啦。我不支持， 所以我睇到新聞正常，仆街啦仆街啦， 正常都不會支持係嘛？ 唔係啊，你唔係啊，佢就係睇佢個調查就係講話啲後生嗰啲好支持，屌你未揾過食，你梗係支持啊，覺得好好玩咁樣啊。 唔係點解咧？好多人其實都想去英國， 去英國做乜嘢？ 好多呢度好多僆仔係中意英美，好崇英美嘅，唔知點解。 完全冇諗過去英國嘅喎，黐線嘅。 唔係你啊，即係好多呢度好多僆仔啊。呢度好多僆仔嗰啲， 其實6、7年前咧，英國啊幾好，即係嗰陣時係好勁嘅，即係個經濟係幾好嘅。咁因為佢嗰邊啲人工高咧，高過呢度啊嘛，仲高過呢度啊嘛，呢度已經高嘅。咁我都識得有啲人咧就走咗過去嗰邊打工嘅。 係可能佢哋嘅心態係去歐洲方便。 係啦，即係香港咁樣咯，去周圍都方便。 係啦。 咁但係而家呢兩年都翻曬嚟啦，佢嗰邊。嗰邊係唔係好掂啊？佢都覺得，即係相對澳洲唔係好掂，但係嗰邊仲更加唔掂啦。 唔係嗰邊， 我聽講英國咧係俾嗰啲油王啊，俾啲俄羅斯人買起曬。其實英國咧，你真係要做 trade 嗰啲咧，你唔識俄羅斯，好多即係嗰啲 bank area 都要請啲人識俄羅斯文或者識嗰啲咩阿拉伯文嘅喎。聽講係咁嘅。 咁佢嗰度係即係每逢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啲新聞啦、 啊、 即係逢呢個夏天呢，基本上倫敦呢就變咗好多俄羅斯佬同埋啲阿拉伯佬喺度度假㗎啦，佢飛駕跑車入嚟周圍揸㗎嘛，亂咁壓㗎嘛，咪、 啊、 就係咁樣。 我諗近排冇咁犀利，應該啲油價跌得咁犀利，俄羅斯同埋啲沙地嗰啲都死啦 今年未開季啫，舊年仲好癲，今年未開季啫，仲係凍而家， 係咯。今年未咩今年未開季。 咁而家嗰邊仲係即係冬天啱啱過都未開季嘅。 哦，但係嗰啲國際油價唔係好低嘅咩而家？ 係啊， 係啊。咁你夏天咪應該仲低啊？你啲油價通常你冬天啲油先貴啊嘛。 佢而家今次唔係佢依家油價就同嗰個冇乜關係嘅，根本佢 over supply 啊嘛。所以你冬天夏天都係跌㗎啦。不過而家呢排好返少少囉。 上返40蚊。 係啦。 但入油啲一貴咗咁多嘅，一個禮拜貴咗20%嘅澳紙已經升喎。我入油我睇到。 屌佢老母。 我禮拜四去入油先至92 cents， 頭先行過120幾嘅，點解？ 係咪 weekend 問題啊？ 應該唔關事係咪？ 唔係佢嗰個係唔係嘅，即係佢嗰個係有啲差別嘅，因為佢係攞新加坡煉咗油嗰個油價嚟㗎嘛，所以有啲時間差嘅，即係同嗰個原油嗰個價錢你跌咗，呢度未必會真係跌嘅，因為佢仲係攞緊新加坡嗰度嗰啲貨嚟㗎嘛，即係唔係即刻反映喺個成品油嗰度㗎嘛。咁而家呢架而家油價升咗係反映返上個禮拜嗰個原油價格開升返㗎嘛，即前兩個禮拜開始升返㗎嘛。 喔 係囉。 我即係佢如果兩個禮拜前升，佢呢度就先會之後跟咁樣。 因為你要原油嗰個就係你係去到新加坡提煉㗎嘛，提煉出再出貨，不過佢新加坡攞油平，佢煉嗰度咪又平返囉。即係咁你係有個時間差，唔係即刻反應囉。 哇，咁應該要睇時機，我哋幾時入油啊？呢個真係一個指標嘅。 你入幾百萬桶啊？ 係啊，即架車啊，我爭好遠嘅大佬。 我爭幾蚊雞啫？ 唔止啦，20%喎，大佬。 係啊，唔止嘅大佬，你六 咪幾蚊雞咯？你入幾多錢啊？你 50你爭10蚊啊，好多錢嘅嗰度。 喂，系好多钱噶、啊，大佬。 20% 啊？ 唔系50，你争10蚊咯。 冇20% 咁多。 20% 咧，真系我礼拜四入先至92，佢无端端而家122，系啦。 咪就系咯，我都见到啊。 系咯。 黐捻线，我哥琴晚 即係我上個禮拜用咗架車用咗一半油，咁我費事入啦，跟住之後屌佢之後琴晚出去撲街122，早知上個禮拜打滿佢。 我好彩我上個禮拜打爆咗啫，我就知道變態，因為我入嗰日呢,Coles 呢黐線 Coles 賣122嘛 ,Woolies 賣92，我即刻去 Woolies 勁入囉。 你勁入都係幾廿列啫。 係啊。 有個 Apps 㗎嘛，喂有個 Apps 可以 check 㗎嘛。 有啊。另外一條友 post 咗嘛，係啦嗰個。 你用嗰個 Apps 咪 check 到啲油價囉，附近邊間油站最平囉。 咩呀，但係嗰日係最平㗎嘛，我睇過隔離嗰啲咁貴㗎嘛。咁咪嗱聲入囉。 嗱咁啊。 你係貴你係全線都貴㗎，你冇得避㗎係咪先。 佢有時間有時會爭少少嘅，有啲係爭日嘅。所以呢，如果你見到附近油站起曬價，嗰間未起呢，你快啲嗱聲去入，佢聽日都會起返嘅。 唔係，即係我發現其實係禮拜頭平啲嘅油，譬如禮拜二、禮拜三嗰啲。 禮拜二、禮拜三係平啲嘅啲油，係啊。 係啊，通常四五會起價嘅。 同埋話俾你聽，北區係特別貴嘅啲油，唔知點解。 咩？我知啊，所以 有錢啊嘛，有錢區係貴啲啦，真係喎。 你知唔知我以前我啲朋友咧住北嗰啲咧，佢哋會揸架車咧喺北嗰度揸落去西北啊，或者西啲嗰啲地方入咧，佢話平好多。 唔係西北都貴啊，西北貴㗎，係 嘛？但係佢話都平過 North 嘅喎。 唔係 揸佢唔得時間㗎，唔使有錢㗎。 唔係我係出開去食飯，咁咪入咯，係咯。因為譬如我有陣時我行咩，我行 A3 落到去，譬如即係有陣時譬如喺Merrickville 嗰頭，咁咪兜攞落 Hershel 入油，因為 Hershel 入油平㗎嘛。 Hershel 入油收 Hershel 嗰間平啲㗎，通常 收 Hershel。系咯，嗰间咯， 系啊， 我喺嗰度入咯。 如果 Hershel 醒嗰间系贵啲嗰啲嘢， 过嚟 Back Town 啦 ，Back Town 最平啊 ，Back Town 梗系平啦， 过嚟啊，揸入中古车过嚟。 喂 ，Bank 三都平，你唔好讲笑。 Bank 三平 ，A6 即系 on A6 on A6 嗰啲几平嘅。 系啊，咪 Bank 三都平嗰啲又系。 Bank 三都平，南边同西边都平。因為那些窮人區 啊，我是窮人 來的。但你不通特登，我好像我這樣，我在北區肥的車下去入油，什麼黐線低能。 那你吃開飯，你通常你都不會在北區吃的，有時候下就入了咯，可以。 不是，我不在北區吃飯，北區又貴又不好吃一 點。是啊，那你未吃飯那陣入了順便。 是啊，不是，我很多時星期日夜晚入。 是啊，星期日是貴一點的。 那我星期一二不用車的，我爹很少用車的。 冇 计啦。喂 ，anyway 啦，喂，嗱，即系讲到咧呢个最尾个话题啦，咁啊系啦，即系其实准备咗好捻多嘢都冇讲到，佢一 hea 我讲其他卡，讲呢个咧，嗱呢个叫中国留学生不满啊，班上怎这么多中国人？咁啊，你哋系咪嘅？你两个系咪都有睇过篇啲咩楷文？ 系啊。喂，呢单嘢睇完我之后 get 声笑啊！屌， 我觉得好搞笑啊！ 唔係，我就係講我哋買啲人入嚟買去好學校咁樣啦。你成班強國人堆埋個校，發覺又係強國人喺度屌。你根本就冇去留學留，根本原來發覺冇去留學，屌留翻喺福建大學讀算啦，屌福建 U 算啦，屌 留即係係咪真係只不過係由一個班房搬去第二個班房，跟住入邊全部人都有玩 QQ 微信。 唔係，除個 tutor 變咗鬼佬。 系有啲挑剔唐人嘅而家，佢唔系即系睇咧，揾翻啲四出落去 啊！咁咪仲仆街啊！去到头成班唐人，不过 之前你 系唐人。 之前你有冇睇新聞？莫扣呢 Uni 未有單新聞咧，话啲班上啲人投诉嘛，因为个 lecture 用普通话讲书嘛。 咁严重 啊！你有冇听过呢单嘢？ 冇 啊！唔系佢投投诉过，呢个唔用普通话，呢个用广东话嘛？呢个屌 屌你老母！第一句就系。咁啊，即系讲啊，呢个叫做 呢个系咪矛盾咧？啲人系咪好矛盾咧？屌你强国人去到法国，原来都强国人嘅投诉啦！屌啊，即系自己投诉自己，屌咁如果学校嘅，屌啊，屌辞退啲学生，部分学生咁咪搞掂咯？屌 咩啊？唔系，即系其实咧，成篇文啊，即系有两篇文嘅，咁啊，一篇就系呢、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嗰度講啦，咁就話即係有條廿二歲讀 engineering 嘅人，咁佢 OK 噶，佢去呢個叫做U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噶，佢係即係你知邊個白先勇啦？你兩隻嘢係咯， 我知 白先勇間大學嚟噶，唔差噶，係啊，咁佢就話佢每日咧嘅日程咧。就係呢個同啲咁嘅同其他 Chinese student 一齊上堂啦，跟住之後咧，佢同嗰啲一個 Chinese 嘅朋友咧，走去做 gym 啦，跟住之後咧，就去呢個叫同呢啲強國同學啦，就喺呢個圖書館嗰度咧，就温書温到夜晚。咁佢每日咧只會咧即係講兩句英文啦，就係去食麥佬嘢，就話呢個叫 double chicken、double beans、lettuce and hot sauce 咁樣啦。咁就話佢自己咧。就係話覺得自己就同美國社會就融入唔到啦。咁點解呢？即係美國社會呢，你上堂呢就好似啲其他同學喺度踴躍發問啊。但係即係呢班咁嘅強國生，其實我自己都係咁樣嘅，就喺度即係喺度上呢個叫微博啊，玩微信啊咁樣啦。即係佢就話 ,He doesn't want to expend the energy it would take to bridge the culture and language gaps.佢就話佢嚟到淨係想學嘢啫，而冇乜興趣去融入人哋嘅文化同埋嗰個嘢咁樣咯，係啦。咁就即係其實喺舊年咧，呢、這個叫做即係中國學生咧，就係、是、佔咗美國975,000個學生啊，就佔咗三分一咁樣咯。咁就係話呢個叫做其實咧即係美國好多大學咧。就係、是、透過呢一啲咁嘅收強嘅學生咧嚟請 賺錢， 係啦 ，exactly。 去澳洲嗰啲咁， 係啦，因為其實政府啲 cut funding 啊、cut budget 嗰啲都好嚴重啦。咁就靠即係其呢個俄勒岡州啊 ，Oregon State 呢個大學啦，咁就即係用即係原本就喺08年開始就做呢個叫做International Student Program 啦。咁就原本咧一年咧就收900個學生啦，去年呢就收咗3300個，因為呢啲咁嘅海外學生呢就比呢個本省學生呢就比多三倍學費啦，所以佢就喺08年到而家呢佢可以請多300個 professor， 而將佢嘅 enrollment 呢就每年加一萬個咁樣囉，係啦，你話係咪發達，係咪一條財路， 財路啦，簡直 全世界都係啦，你而家說嚟都係㗎，嗰啲有啲學校就係咩 New South Wales 呀，好多好多強國學生啊，一班你分過一半啊， 全部都係啦，尤其是商科啲，係咪先？ 係啊 ，U 啊 ，UTS 大把啦。 係啊，咁咪有幾個原因嘅嗱，即係首先咧，你嗰班即係班留嚟留學嗰啲咧，嗰啲科咧就係通常嗰幾科嘅啫。二來咧，嗰啲佢揀嗰啲學校咧，又係集中嗰幾間學校嘅啫，所以咧入到嚟嗰班度咧，你啊特超過一半係強國學生咧，就真係唔係好驚奇嘅。咁、啊、但你嗰啲人過到嚟呢，你根本係其實你過去到再去到根本你發覺原來你唔係去留緊學㗎，可能連嗰、那個連教都可能大陸嚟嘅，大陸請平好多。 係喎，而家四五七㗎嘛，好多話係啊，啲大學慳皮㗎嘛。 係啊，佢俾個四五七簽證佢過嚟教，原來啲乜嚟㗎？啲係清華過嚟，清華都嚟。 唔係，佢有啲係 啲野雞 咪好多呢四五七嗰啲都唔係佢要求你譬如你美國留學嘅好多㗎嘛，或者你澳洲讀到 Doctor 啲囉。 唔係你讀 Doctor 讀 Master 好多時根本就係要有個做 TA 呀，有個 teaching component 㗎嘛，係咪先？ 唔係呀佢直情搵四五七請啲 professor 當 assistant professor 咁請過嚟，但係嗰啲人有啲都係有料嘅，唔係個冇料嘅。 因為易搞人入嚟啊嘛，又平啊嘛，有啲剝削。 即係當送 PR 咁樣咯，即係譬如你本來係應該係 professor 正當 professor 做嘅嘢，就用個 assistant professor 請你入嚟，跟住要做 professor 嘅嘢咁樣嘛，慳錢嘛。 又要你做 research， 又要你做教，又要你教書。 係啊，咁 所以咪搞搞下，可能普通話受課咯。 之前新聞都話買過Macquarie U 咪試過咯。 咁啊， 係啊，跟住有幾個鬼仔投訴嘛。 咁咧有另外一個男仔啊，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佢英文太差咧，咁啊升唔到啦。咁佢就即係講咧自己咧就即係佢就基本上咧佢就係、是、即係佢就基本上佢淨係同唐人嚟戲嘅啫， 佢喺度住咗幾年咧，即係住咗三年咧，淨係 make 咗兩個 American friend 係啦，一個就係佢以前嘅 roommate 啦，另外一個係同佢一齊玩車嘅係啦。咁啊，即係好難講喎，即係我唔知即係強國人呢個好難，但其實香港人咧出到去咧，其實都唔會特別鬼佬嘅，係咪先？ 其實睇個你個環境嘅啫。如果你譬如你嗰度即係依好啲啦，比以前冇咁多嗰啲留學生嘅話咧，你可能一班裏面得兩三個咁，你係咩噶嘛？唔同噶嘛？你而家成大本班都係嘅時候，你好自然就埋一堆噶啦。 咪就係咯。唔係我讀大學嗰陣都係埋堆，我冇同佢度玩，全部同香港人玩。 係咯，所以你 所以咪好鳩撐，好撚撐。 係咯，所以咪加撐啦，變咗。 唔係不嬲，唔係由細到大都撐噶啦，咁唔係好理其他嘢。即係我可以係唔喺香港住，但其實一個香港人嚟噶嘛。另外即係呢篇文咧，亦都有講呢個叫做富二代嘅問題啦。咁啊，即係話佢根本就呢、這個叫做阿咩呢、這個叫做美佢啲，即係佢覺得啊，一個就即、是、係就老豆老母買一間 four bedroom 嘅屋俾佢啦。咁啊，平時同其他玩車嗰啲人一齊玩啦。咁就覺得即係呢個叫。美國學生對中國學生一無所知，而他們又沒有什麼興趣了解美國學生這樣。 我覺得美國學生可能對中溝中國妹有興趣一點。 不是說被受訪的那個是北姑的。不是但是美國 有錢的嘛那些。 不是美國人不是這樣想的，是澳洲佬才這麼想 cheap 吃軟飯的。美國佬是沒有什麼即是冇乜興趣溝條有錢 Asian 妹，佢鳩 hea 咁樣嘅，好即係 澳洲佬好中意噶嘛？ 唔係美國喺就算加拿大都係聞所未聞嘅呢一樣嘢係。 澳洲佬好中意嘅喎，溝條 Asian 嘅鳩 hea 嘅。 唔係全部都係啦，即係。但係呢個我唔知咧， 你哋阿簡諾夫嗰啲區而家多唔多呢啲啊？ 我區就唔算好多咯，我哋好在唔係重災區啦。 哦 ，Herschel， 即系唔系你讲你讲学生定抑话咩啊？定抑话 系啊？即系沟沟气啊！鬼佬沟个中国嗰啲咁样嗰啲啊？ 嗰区我又好唔知呢啲呢啲都你平时唔知噶嘛？点 咩？咁你 见 到噶嘛？譬如开车咁， 屌你人哋人哋结咗婚噶啦，点会有网嘅啫？ 嗱 ，Herschel 好多噶 ，Herschel 周街买嘢都见到有噶。 Herschel 梗系啦，屌 Herschel 嗰啲呢度我呢度。好少嘅，我呢度仲系咩嘅？我呢区就 唔系简洛夫， 嗰啲豬扒都有人偷喎，大佬真系。 你嗰度豬扒啫，佢覺得上菜噶嘛，即系嗰啲唔同啊，啲口味唔同噶。 唔系佢 好重口味， 佢哋同我哋成反比噶系。 系啊，点你覺得嗰肉酸嗰啲咧？哇，屌咁都沟嘅，有冇搞错？ 咩啊？ 不过美國佬唔会好似澳洲佬咁嘅系咪？ 冇啊，完全冇啊，闻所未闻啊都。咁啊，最尾啦，即系 咁，算唔算澳洲佬有牙力咧？其实 唔系啊，无耻啊，无耻。唔系啊，但系我自己觉得啦，即系澳洲佬系唔介意投共嘅咯，同英国佬啊，即系佢要大条道理咁添，系啦。 唔系呢个问题，佢都唔知道自己咩佢投乜嘢，佢好即系嗰啲咩，即系佢嗰个。个谂法系好简单嘅，就佢哋 系啊，系啊咁咯。 系啊，佢不如我谂到我哋咁复杂啫，屌！同埋我哋即系我哋谂咁多嘢啫，我哋知道咁多嘢，佢哋唔知噶，乜都唔知，啲乡下佬嚟嘅真系。 唔系咁讲，佢哋头脑简单而够冲，但系好多时咧够冲咗咧，唔知自己柒，咁我哋喺度食花生咁样咯，即系算工作都系噶，工作都系咁样噶。即系佢哋无啦啦够冲一啲嘢，但系其实够冲错晒嘅，咁我哋呢啲咪即系。即係柒嗰個係你啫嘛，關我撚事啊嘛，咁咪睇你去死。即係除咗溝女之外咧，工作咧都係另外一樣嘢，即係佢做啲嘢。 或者你講得唔好聽就叫柒，你講得好聽啲叫做單純，係嘛？澳洲人係單純啲嘅，好易呃啲嘅。 咩好易呃㗎？同佢講個故事就搞掂啦。唔知幾撚識講故事。即系咧，时间差唔多啦。阿猫姐，你知 combank 俾人告，唔系俾人投诉。 Copy Sure 系咪啊？ 系啊， 一俾人告啊？ 唔係俾人告，俾人 investigate 啫。你點睇 common show 嗰單嘢？即 係哦，玩啲單簡直係笑料咯，我覺得。 即係其實單嘢就係、是、咧，即係咧呢、這個人壽保險咧，將 deny 啲友仔嘅 claim 咧，因為就話佢投保嗰陣冇話自己有心臟病、有肺炎咁樣，咁就話咧你個投保者咧就有責任咧 update 嗰、那個現疏嗰個公司，又話自己有心臟病，屌你條友無啦死咗，我點 update 你啊？ 唔係啊，佢你唔知有冇睇 Four Corners 嗰個節目講㗎？佢有啲咧，佢用一啲好騎呢嘅方法，即係用啲好舊嘅方法去驗嗰種病，就話人哋咧唔係嗰種病，其實人哋係即係佢驗根本係佢驗嘅方法係有問題嘅。 係啊，咪就係咁咯。 系啦，跟住最搞笑有個 case 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節目，其中有個 case 咧就係、是、咧，直情佢come saw in saw 個咧，嗰、那個medical 嗰個醫生就advice 嗰、那個staff 咧就話你不如唔好做 cap 保險。好啦，咁、那、嗰個人即係聽個醫生講啦，唔鬼做走去 cap 保險嘅時候，到 cap 保險嗰陣唔 cap 俾佢， 就 deny 咗嘛，係咯。 係啊，啲單真係好白痴，我覺得。 黐撚線。 仲要係同一個醫生。即係叫佢 advice 佢，俾 medical advice 叫佢唔好做嗰個醫生啊嘛。咁呢啲梗係你實俾人告㗎啦，冇咁蠢嘅，那個醫生自己寫翻封信，哇！真係好街呢、這個真 係。唔係啊，唔係啊。 點會得個醫生自己寫翻嗰封信話唔 cam 㗎？有冇搞錯啊？ 咩好戇好戇鳩？所以即係呢個係咪咧講咧翻呢個簡洛夫咧？啲講澳洲人單純同埋戇鳩，同埋柒， 真係好柒啊！我覺得咁樣。即系非常之沉， 系啊，但系即系呢个叫做，屌，即系讲翻呢个强国人留学生啦，冇噶啦，即系咪由佢自然流失咯，出到嚟俾个籍佢做嘢，佢又融入唔到，咁啊自然走噶啦，即系美国唔 系噶，佢可能嚟，其实有好多根本就唔系谂住做嘢，攞住旧钱嚟谂住掟落啲楼度噶嘛， 系啊。 会掟落啲楼啫嘛？ 唔系啊，有超过九成，我唔敢嘅，咁咪九成啊！即系起码超过九成学生根本过嚟都真系唔系读书，我觉得都系 交流咯，过嚟沤几年咯。 有啲系过嚟咩噶嘛？就去 Central Park 噶嘛？有啲 唔系有啲呢个好多啦，系啦， 攞住个学生身份就可以任去 Central Park 度任开档啦嘛。 唔好你谂下，即系其实咧，你谂下，其实半夜咧，即系譬如讲嘅系凌晨两三点咁样啦，你见到啲浓妆艳抹嘅妹妹仔喺度买餸，咁你自己都知咩事啊？你就算咩都系噶，你就算屌嗰度叫乜撚嘢？阿简洛夫唐人食宵夜嗰啲地方啊，系唐人街，系啦。 我好少去呢啲地方喎。 哇，好熟喎 ，Jeff 真係。 係啊，唉咩啊，唔好講啦，真係。即係有陣時你皇冠食宵夜啊，兩三點咁見到成扎女濃妝豔抹咁行入嚟，但係嗰啲唔係嗰啲 clubbing 嗰啲竹星妹嚟嘅，或者另外一個 example 啦，譬如你嗱阿貓姐可能接熟啲，有陣時譬如你兩三點咧，你行出公司打去白鴿轉咧，譬如去太記嗰啲咧。你無啦啦見到啲即係好蒼白嘅身材幾好嘅少女，即係無啦啦喺度買餸咁，你都知咩事啦？撈味甚濃嗰啲，你 central 嗰啲見唔少啦。 唔係嗰啲會自己電，佢會電你噶，啲馬路就知噶啦。 係啊， 有啲太妹係會電你嘅主導。 咩？我成日俾人電噶啦，咁梗係知啦。系啊，太系屌你又知太妹俾人电嘅，屌你俾人电过。 唔系太妹俾人电，啲太妹好中意电人啊。 你又知嘅？ 太妹系咁噶嘛，唔知丑噶嘛。 咩啊？咁咪咩？ 我几次次啊，同啲朋友食饭都唔理嘅，太妹见到有女人喺度，佢都照电嘅。 咩？边 系啊？ 边度食？即系唐人街嗰啲食饭。 啲唐街嗰啲咯 ，P 雪又有啦 ，P 雪嗰度有啲韓國燒烤排，你排緊隊，仲有啲韓妹啊、泰妹嚟埋電你噶嘛？ 咩啊？係啊，黐線嘅咩啊？係啊，成日都係咁嘅，所以咪話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同我哋開集講咧，呢個開講之後講嘅城市農場咧，即係差唔多。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唔講咁嘢，唔講咁耐。 好啦，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